是大闹转了天。 将，你是火臣之子，哪家之后？ 我爹爹定山王福龙，小将福国丁魁。 小爱卿疆场救驾，真乃大功一件。 军旨拜见， 再一探。俺救了孤王，只是君主被那反贼擒去，只恐凶多吉少。 万岁，但放宽心，待臣单锤匹马，打救君的之还朝。 好，你若救回君主，孤王亲口许婚，赐你回朝招亲。 谢万万岁。 哦，快去，快去。撤了魏昌。 天可见官家 请君旨下车。 Thank you. 是。 老王爷在先，先王佛周全，若要是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 哦，须得一状元。君之先回宋印，待臣杀退敌兵。 多加小心。 领了旨。将父丁魁奉了万岁之意，他就君之还朝。 这故 臣这里现有战马，求君之乘得起。 好带马。 遵命。

Thank you.

问父子名不虚传。 何庄是个板儿，你看那的准。 儿臣不敢恕啊，命 命 是啊，此乃是万岁英明，八县君受了干扰，福至心灵，可算看得准。 哪里是小王看得准，分明是状元公你的好腿脚。 哎呀，请你夸奖了。这才是天缘巧合，人的同此心，我真的是我心的沉闷一沉。 父王家到天宫府去报喜。 亲家，你要到哪里去呀？ 天伯要父王。 啊，到天伯府做甚呐？ 奉了万岁的旨意前去做媒呀。 啊，故将柴郡主虽配了九家小将，与那杨家何干呐？ 啊，叔王，九家小将是天伯府的杨延昭、杨禄郎啊。 是啊，杨延昭就是九家的小将啊。 哎呀呀，姑就晓得你们是张冠李戴了。 儿臣敢问叔王，九家小将是何臣之子，哪家之后啊？ 哦，乃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 啊，错了， 错了， 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继业之子杨禄郎啊， 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。 阿叔啊，你错了啊！ 奴才大胆，哼！不丁魁他救了父王的性命，救了你太愚昧，救回于义。快到那天德府回滚回听，我有那好国大呀，将你赶出了宫门。施工去吧。去到天伯杨府退婚呐、啊！ 你的美人，你不前去，叫小王我前去呀！ 哎呀，万岁已然降下了旨意，千岁退了杨家的亲事，微臣也好去到天伯杨，我也好去到那顶山王府做媒呀。 你与哪个做媒？ 顶山王伏龙之子伏丁魁。 哼，想我愚昧，乃是奉化，岂能假那山气？ 赵